三家欢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黑雨嘴边我进退两为难回往事心如我周身颤抖，刀平川，陈有才呀，你怎么走上了这一条路啊？我本是黑雨嘴边一穷汉，祖祖辈辈在地主唱船，这湖岸每一颗沙子都要我陈家的血和汗，黑雨嘴上九道弯，这弯弯都要我的脚印儿在上边，我的爷爷劳苦了一生，临死悲喜倦，我的爹他被阎王杖逼得把吊悬，死娘疯癫投湖自尽，命丧神坛，撇下我无人怜，地主的心肠狠，对穷人更凶残，人死债不烂，负债要自还，逼我做长工仍然给他使船，牛当马的把活干，烧了这个气我也烧了这个冤，挨打挨骂听使唤，吃不饱来穿不暖，受尽了饥寒整整的20年。解放后穷人抬头，地主被推翻，分了房子分了地，娶妻生子一步登了天，干家得保暖哪，干活心喜欢，不想着平地起波澜，

落空他不辞啊，但请了虚名你不了路，啊滴滴 琴心， 玉儿啊玉儿，你又在做什么啊？长亭空冰儿咋用，不相见风沙彩虹，牛女心寒团开空，那朵月雨 听众朋友，刚才是朱冬韵演唱的《西厢记》，接下来请您欣赏她演唱的《双列记》《夸父》。 去从军。